句呢都被称作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它在语法功能上讲呀，只是对所修饰的名词起到了解释说明的作用，而并非是一个真正的定语，所以翻译时我们可以直接翻译成三个抢劫犯怎么怎么样了。好了，三个抢劫犯呢抢劫了一家手表店，这些手表值多少钱呢？啊，一共是20万美金的手表价值。那么今天呢，我非常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形容词 worth， 值多少多少钱这个词的用法。这个词形容词使用时呢，它有很多特殊的用法了。我们先看第一种 be worth doing，表示某事值得一做，这是一个以主动语态的形式表达被动语态概念的重要表达方式。比如说这场电影值得一看， The movie is worth watching。 那么传统意义上讲电影都是被看，可是这里我们要用主动的形式表被动。另外 be worth 后面也可以直接加钱，表示某个东西值多少钱， something is worth 加上钱，某物值多少钱。那么另外 worth 它还有一个变体的形容词出现，那就是在 worth 之后加上一个后缀 why worthy。 那么 worthy 作为形容词使用时也表示啊值得怎么怎么样，有价值，但是它的用法呢就大相径庭了，必须使用被动。 be worthy to be done， 或者是 be worthy of being done。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刚才我们的那个例句，这场电影值得一看，就要翻译为 the movie is worthy of being watched， the movie is worthy to be watched。 看来还是用 worth 比较省事儿一些， 省事 比较简单， 但是就看文体中的要求了。 没错，如果大家在阅读的时候呢出现了这个 worthy 的这种结构的形式，也不能不说吴老师没告诉大家啊。好，这是这一段当中比较重要的语法现象。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 A policeman took alarm and ran to the shop. One of the robbers tried to attack him before jumping into the car with the others. 看来这些抢劫犯还是蛮疯狂的耶。 哎，确实是这样。所以警察听到了警铃之后呢，哎，就赶快朝商店跑出去了。这个 alarm 我需要在这里稍微做一下介绍。 alarm 我们都知道这是警报警告，当然呀，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某一个公共场所发生了抢劫案时拉响的警报 alarm， 但是这个警车呢开车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发出警报汽笛声，那个汽笛声呢要用名词 siren S-I-R-E-N Siren， 它最初呀是指海上的女巫女妖发出的吸引人的声音， 都是一些比较恐怖的字眼。 Siren 就是指警车上的那个警报，而不能用 alarm， 我们记住了。 好了，我们看下一句话。 One of the robbers tried to attack him before jumping into the car with the others。 这句话有一个很重要的语法现象，大家把这两个词下划线， before jumping。 那现在我们来看是谁试图要袭击他呢，就是三个抢劫犯中的一个。是谁跳进车里和其他的人逃跑了呢？还是抢劫犯之一。那么我们看来啊， jumping 这个动作的发出者依然是 one of the robbers， 于是我们发现有这样一个情况出现，那也就是我今天特别想讲的一个语法现象，那就是说呀，当主句和从句的主语一致时，什么是一致呢？主句和从句的主语是同一个人或者是同一个事物时，从句的主语可以被省略掉，它的谓语动词就要以分词的形式存在，主动现在分词，被动过去分词。因为跳到车上这是一个主动的，所以由 before he jumped into the car 变为 before jumping into the car， 这是英语中写作的一种惯例了，要求。 嗯，这样的一种写作手法，大家不妨呢可以试试看。接下来怎么样了呢？警察也没有客气。 The policeman fired a shot at the fleeing car， 打不到抢劫犯，打到了你逃跑的车。 这一句话呀，我想提到，这是我们本课呢课后这个语法点中指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现象，那就是分词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 The policeman fired a shot at the fleeing car。 Fleeing 我们可以看出它是一个现在分词，现在分词呢可以作为定语来修饰名词，单个的现在分词做定语修饰名词就要放在名词之前。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有趣的书 An interesting book，是吧？一件激动人心的事 ，an exciting event 这些严格意义上讲都是动词的 ing 形式做定语，只不过呢他们已经由现在分词转为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形容词来使用了。 嗯，已经约定俗成了，所以似乎已经让大家忘记了语法一样。但是呢，经过吴老师的分析，我们对这样的一些组合又有了新的认识。The police later found the car containing blood stains and two watches. 人证物证俱在。 好了，这句话当中呢，我们没有看出他有 policeman 警察，却出现了 the police。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The police 在英语中我们往往要理解为警方，它是警察的群体集合名词。 嗯，有了人证，有了物证，那警察呢还要找到证人。 A caretaker told the police that the man was in his building. The police found a blood-stained handkerchief outside the building and arrested one of the men as he tried to escape from the first floor room. A caretaker told the police that...这一半句呢很简单，是吧？我们主要看宾语从句中的内容。The man were in his building. The man were 这个 were 大家注意啊，系动词在此时呢，它表示的是一个方位的概念，在什么什么地方。The police found a blood-stained handkerchief outside. 大家下面你们要把这几个词下划线。Outside the building， 警察发现有一个沾了血渍的手绢在大楼的外面。注意啊，沾了血的手绢和大楼外面，它们应该是一个逻辑上的主语和系表结构，应该是一个系表结构，是吧？ A handkerchief was outside the building. 那这种情况下呢， outside the building 就成为宾语补足语。大家不妨看一下上一段的最后一句话。The policeman later found the car containing. Containing 和 outside the building 放在这个宾语之后呀，他们的语法功能都是一样的，都是宾语补足语，只不过一个是现在分词做宾语补足语，一个是介词短语做宾语补足语。 我理解啊，吴老师，这句话实际上主要的呢就是 the police found something。 哎，对了 ，found something。 嗯， 简单的理解就是这样。 对，也 找到了什么东西 呀？这个句子的主要结构就是一个主谓宾，谁找到了什么，然后后面呢一大串都是修饰后面的这个什么的。 对。 嗯，好。The other two men were arrested after a struggle on the roof. 看来警察还和这几个抢劫犯艰苦地搏斗了一阵。 进行了一下搏斗。这句话里啊，还是有一个重要的语法现象了。我们一起来看啊。And arrested one of the men as he tried to escape from a first floor room. 我们一般呀，都说这个 first 要和定冠词 the 搭配使用，表示第一。这个 a first 怎么来理解呢？大家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语法现象呢？所以这个 a first floor room， 大家现在你们要拿起笔来，把 first floor 用圆圈圈住。这时的 first floor， 注意，我们严格意义上讲它是做定语的，只表示一楼的，却不是第一个，是吧？ first floor 一楼的。Room 房间，所以我们说 a room 一个房间，一个什么地方的房间 first floor， 所以它是做一个复合式定语来修饰 room， 所以这就肯定不能用定冠词的了。 嗯，许多大家不理解的问题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也是语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魅力，它的变化是无穷的。但是无论它如何变化，其中呢都是有一些规律所循的。那只要听老师好好讲，带领大家搞清楚这些课文和句子当中的一些结构，我相信大家对课文和句子还是有很好的理解的。 A robbery. A policeman yesterday fired at a fleeing car containing three robbers who had robbed a shop of wristwatches worth $200,000. Armed with a gun, a knifeAnd a hammer. The man smashed a window and grabbed the watches. One of them cut his hand. A policeman heard the alarm and ran to the shop. One of the robbers tried to attack him before jumping into the car with the others. The policeman fired a shot at the fleeing car. The police later found the car containing blood stains and two watches.A caretaker told the police that the man was in his building. The police found a blood-stained handkerchief outside the building and arrested one of the men as he tried to escape from the first floor room. The other two men were arrested after a struggle on the roof. 好，我们的时间呢，今天就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同时也感谢吴老师。 Nice having you here, and see you next time.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你们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法语三百句，我是彭文娟。 Bonjour les amis, je suis Marc. 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六课，谈谈日期的表达方法。 Aujourd'hui, nous allons apprendre la leçon 6, les dates. 现在我们先复习一下，请您听一段小对话。 Bonjour Lucie. Bonjour Marc. Quelle heure est-il, s'il te plaît? Il est 9h. Mais j'ai une réunion à 8h30. Mais nous sommes dimanche. Ah oui, nous sommes dimanche. J'ai une réunion demain matin. 在对话中，我们复习了关于时间的一些说法，另外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句子：今天是星期天。星期天用法语说就是 dimanche。 那么要问今天星期几，该怎么说呢 ？Quel jour sommes-nous aujourd'hui？ 今天星期几？ Quel jour sommes-nous aujourd'hui? 回答可以说 Aujourd'hui, nous sommes mardi. 今天星期二 Aujourd'hui, nous sommes mardi. Aujourd'hui, nous sommes mardi. 下面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读一读星期一至星期日的说法，然后大家就可以举一反三了。星期一 Lundi. 星期二 Mardi. 星期三 mercredi 星期四 jeudi 星期五 vendredi 星期六 samedi 星期天 dimanche 我们接着学习几号的说法，今天是几号应该这么说 quelle est la date d'aujourd'hui 回答时可以用 c'est 来开头 Aujourd'hui, c'est le 1er mars 1994. 今天是1994年3月1号。注意，必须在日期之前加上定冠词 le。 Aujourd'hui, c'est le 1er mars 1994. 另外，也可以用 nous sommes 来回答。 Aujourd'hui, nous sommes le 1er mars 1994. 下面请 Mark 教我们读一读一月至十二月这几个单词。一月 janvier 二月 février 三月 mars 四月 avril 五月 mai 六月 juin 七月 juillet 八月 août 九月 septembre 十月 octobre 十一月 ，novembre， 十二月 ，décembre。 好，现在我们把刚才学过的内容连起来读一下。 Quelle est la date d'aujourd'hui? Aujourd'hui, c'est le 1er mars 1994. Quel jour sommes-nous aujourd'hui? Aujourd'hui, nous sommes mardi. 下面再来一次。 Quelle est la date d'aujourd'hui? Aujourd'hui, c'est le 1er mars 1994. Quel jour sommes-nous aujourd'hui? Aujourd'hui, nous sommes mardi.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法语三百句，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些关于生日的说法。 请听下面这个句子。 Je suis né le 17 octobre 1974. 我是1974年10月17日出生的。我出生于，应该说 Je suis né。 Je suis né le 17 octobre 1974. Je suis né le 17 octobre 1974. 今天是我的生日，该怎么说呢？ Aujourd'hui, c'est mon anniversaire. Aujourd'hui, c'est mon anniversaire. 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生日快乐，应该说 Bon anniversaire. 下面我们来学习几个节日的说法，请听下面这个句子。 Cette année, la fête du printemps tombe le 10 février. 今年的春节是2月10号。剧中 La fête du printemps 就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春节，冬背是恰好碰上的意思。 Cette année, la fête du printemps tombe le 10 février. Cette année, la fête du printemps tombe le 10 février. 与春节结构类似的还有中秋节。 La fête de la lune.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关于上星期、下星期的说法，请听下面的句子。 Où étais-tu samedi dernier? 上星期六你在哪里？句中 était 是动词 être 的未完成过去时，表示过去的状态。était 与 du 倒装是疑问形式，形容词 dernier 意思是上一个。 Où étais-tu samedi dernier?Où étais-tu samedi dernier? 那么下一个怎么说呢？ La semaine prochaine, vous irez à Shanghai, n'est-ce pas? 下周您将去上海，是吗？句中形容词 prochain 和上句中 dernier 都有性数变化，它们必须与限定的名词保持性数一致，如 Samedi prochain 下星期六 La semaine dernière 上星期 Lundi dernier. 上星期一。 La semaine prochaine. 下星期。另外 ,vous irez, 您将去是动词 aller 的直陈式简单将来时。简单将来时表示将来发生的动作或状态。 La semaine prochaine, vous irez à Shanghai, n'est-ce pas? La semaine prochaine, vous irez à Shanghai, n'est-ce pas? 如果我不知道日期该怎么说呢？ Je ne sais pas la date exacte. 我不知道准确的日期。 Je ne sais pas la date exacte. Je ne sais pas la date exacte. 下面我们把问日期的句型总结一下，有以下四种。第一种，问年月日。 Quelle est la date d'aujourd'hui? 今天几号？回答有两种。 Aujourd'hui, c'est le 23 mars 1997. 今天是1997年3月23号，或者说。 Aujourd'hui, nous sommes le 23 mars 1997. 第二种，仅问年。 En quelle année sommes-nous? 今年是哪一年？回答是。 Nous sommes en 1997. 第三种，仅问月。 Quel mois sommes-nous? 现在是哪一月？回答是 Nous sommes en mars. 第四种，请问星期几？ Quel jour sommes-nous? 今天星期几？回答是 Aujourd'hui nous sommes dimanche. 最后，我们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看看本课中出现的几个辅音群。 Premier, printemps, prochain, bre, octobre. Bon, Lucie, je crois que ce sera tout pour aujourd'hui. Merci de votre attention. À la semaine prochaine.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请大家做一做练习。好，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